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萧景琰不说话，只是轻轻摩挲严君玉额头。诗书上说，黯然销魂者，唯别而已。人生在世，一步步往前走，身边的人就一点点丢失。况且大家都有宏图要展，有前程要奔，只有皇家御苑中圈养的老虎才成群。塞上风物传里说，一只老虎就要守住近百里的领地。当日东宫的少年，有的成了虎，有的成了龙，各自盘踞一方。书中那绝云气覆青天的鲲鹏，来去那样潇洒，如果聚在一起，彼此如何施展呢？人生也不只是长聚才是团圆，要是都困在这小小的长安里，像太宗晚年一样龙困浅滩，一点点衰老苍白，静静枯萎，也未必是好事。只有这样天远地远，遥遥相望，像诸天星辰彼此映照，看得见光芒，就等于看见了人。甚至这小小皮囊也不是世人本相，只有那灼热耀眼的灵魂，那大放的光芒，才是真正让人怀念的那个知己。但这些道理萧景琰都没有说，他只是温柔抚摸着他的小颜。天子龙袍繁复华丽，绣的金龙栩栩如生，几乎要凌空飞去，困在这小小楼阁里，像传言中被锁住的龙，只能从间隙中望到一线天空。父母给他起名为云，是一棵最强大的树，只要他愿意，他可以困住任何人。他也是用尽所有自制力，才一个个放飞了当年东宫的少年，而没有在他们身上加上一点枷锁。敖季、荣浩、叶玄机、雨嫣然都是他亲自送行，甚至到了最后，他仍然保有他的温柔，一句话点醒了沉香亭水榭中的魏如和贺绮罗，从此天宽地广都是好时光。而这些严君玉都是知道的，他的小颜并没有像当初说的那样十二个时辰都跟着他，但终于也学会了许多本领，能看懂他山岚般眼睛后面藏着的情绪，不然他不会这样问萧景琰。 你一直关着东宫吗？为什么不看看呢？ 萧景琰只是笑着亲他。 我关着东宫不是为了怀念谁，那都是外物而已。小颜不是说过吗？糖人吃完了，甜的味道却是不会忘的。 是当初自己和他在司红堂说过的道理，只要牢牢把那一刻记在心里，想起他们的时候就翻出来看一看，就跟大家仍然团聚没有什么两样了。自己在边疆的时候，他就靠着那么一点甜撑过许多年。严君玉只觉得心中百感交集，蜷起来抱住他的腰。萧景琰低着头，听见他闷声闷气地说， 还有陈三金。 是啊，还有陈三金。 是小颜说过的道理，如果陈三金不离开家乡，怎么会有后面的传奇？就像罗良嗣不退就没有叶慎，叶慎不退荣陵如何冒头？时光在往前走，一刻也不停，一代代的少年都在往上涨，他们自有他们的好时光。他的小颜向来是最聪明的少年，什么都看得透想得穿，但他也是最炽热的火焰，不然不会在最低落时忽然烦躁地熬了一声直接跳了起来。 哎呀，不管了。 严君玉站在昏暗楼阁中，红色战袍如火，他像是忽然下定了决心，直接伸手拉住了皇帝陛下。 我们去东宫。 外面已经有了暮色，夏日的黄昏，天上晚霞漫天，宫里的一切都被笼罩上一层瑰丽昏黄的色彩。严君玉带着他穿过文华堂后面的梅林，绕最寂静的路，连云岚也没有惊动，内侍更是跟不上， 一路跑着过了重重宫围，到了东宫。他进东宫也不从正路进，从宫墙边一个内侍们日常进出的小门窍门进去，那正是司红堂的后院。紫藤不是花季，枝叶葳蕤，把路都长满了。严君玉却不回司红堂，而是攀着紫藤直接爬上了亭子顶。黄昏的火烧云下，宫殿的琉璃顶像一片耀眼的金色海，波光粼粼，让人炫目。他总是一腔赤忱，连天子也忘记规矩，跟着他爬上了宫殿顶上。萧景琰笑着道， 我还是第一次从这儿看东宫呢。 云岚不提，其他人也不敢提，他在严君玉面前从不称朕，回了文华堂他就坐回他的萧景琰。有次政务实在是忙，被枢密院纠缠许久，回来时已是深夜，无意间说了一句朕，严君玉也笑起来，凑过来跟他开玩笑， 陛下叫末将干什么？ 司红堂的楼阁不算顶高，但已经可以俯视大半个皇宫了。远远看见明正殿的琉璃顶，又听见有时的钟鼓声，仿佛波浪一般，从太和殿的日晷前一直涌到这里来。他们是在金色海洋中一起泛舟的人。严君玉从来不怕高，直接爬到飞檐的脊兽顶上。靖北战袍仿照狐袍，是骑马所用。上面宽松，下面却是利落的狐裤马靴，显得整个人高挑无比。落日的金色光芒映在他侧脸上，连碎发都带着金光，整个人漂亮的像一只要展翼而去的海东青。人性从来幽暗，看见漂亮自由的东西，总是想要占有，要束缚，要驯服，像鹰犬畜养的金雕，剪去了飞羽，困在牢笼里。但萧景琰就忍得住，他只是安静地坐在屋顶上。他身上的气质有时像极了明义皇后，像冰雪，又像明月，总归是皎洁又干净，让人忍不住想要亲他，看他山岚般的眼睛里为自己露出情绪来。严君玉果然又飞了回来，轻巧地在脊兽上走了一圈，又跳回来落在他旁边，侧过脸来亲他。夜色落下来，星星却迟迟没出来。这样一点点加重的黑暗中，他们像被困在荒野上，只有彼此，谁也找不到，看不见，所以可以肆无忌惮地接吻拥抱，像要把彼此都刻进血肉里。最后还是回去了司红堂，一切仍然是严君玉离开时的模样。从寝殿的床上看月亮，恍惚就仿佛从未离开过。柳丝摇曳，天边残月如钩，天子亲自找了灯烛来照亮寝殿的一角。昏暗灯光中，严君玉盘坐在床上，已经去了外袍。玉色内袍丝绸十分柔软，带着麒麟暗纹，更衬得他皮肤雪白，露出锁骨上红色的伤痕。剑伤都是最中心最红，皮肤凹凸不平，延伸出去许多红色裂纹，是取剑头时造就的疤。严君玉像舅舅家被惯坏了的表弟，一个个向他展示自己的伤痕。 这个是在断龙口那次，这个是手白石城。 他说一个，萧景琰就亲一下。其实伤口早就愈合，就连受伤时他也从不叫疼，一直到今天回到了他的萧景琰身边，才带着点委屈，又像是骄傲的口吻，一点点将这近两年的时光娓娓道来。 那这个最要命，是那天玉门关沦陷，西戎的斩将剑，可疼死我了，西戎人想杀我都想疯了。 严君玉带着点得意跟他炫耀，但神色渐渐又认真起来。 后来我晕过去了，是萧许背着我从沙漠里走出来的，整整走了七天。所以我说我欠他一条命，我可是喝过他的血的。 萧景琰垂着的眼睫动了动，他用手摩挲着严君玉腰侧的狰狞伤口，严君玉顿时缩了起来，嘻嘻哈哈道， 好痒。 小七会位极人臣，什么我都可以赐给他，只有小言不可以。 哪怕是如月之名的天子，真遇到这种事实也是这样不讲道理。严君玉忍不住笑了起来。 还说我呢，京中促驾上涨，你难道没有一份功劳？ 萧景琰和萧许之间虽然不比庆德帝和广平王复杂，但帝王家的兄弟从来不比寻常人家，亲情与皇权纠葛在一起，拆解不开。严君玉还以为他垂着眼睛是在思考，谁知萧景琰半晌没动，忽然抬起头来笑着亲他。 小言也学坏了。 学坏也是跟你学的。 小言将军虽然厉害，到底是马背上的功夫，和朱雀他们这种是两类，下了战场就有点打不过了。严君玉被皇帝陛下按着亲了一会儿，帐中灯光昏暗，皇帝突然停了下来，严君玉大睁着眼睛看着他，两人不知道为什么一时间都安静了。 这里。 严君玉忽然轻声开口，他的手指着自己耳背上的一道痕迹，像是冻裂了一样又长出新的皮肤。 这是在白龙雪山那次，我给魏如殿后，被埋在了雪里。外面的人在拼命跑，我被压得动弹不得，感觉肺里最后一点气都被耗尽了。你猜，我被雪埋住的时候想的是什么？ 我猜不到。 其实是猜得到的，但他不想说。他有时候也有这种怪脾气，那些与死亡擦身而过的瞬间，他从来不愿意提。只要现在向大树合围，把他的心爱的小言困在怀里。 我想的是你，我想如果就这样死了，就再也见不到你了，我一定很后悔。 被雪埋和一切受伤都不同，窒息时人眼前是会有光的，有一瞬间他几乎已经过去了，经过那次之后，一切澄澈透明，再无杂念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